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67点，升77点，总成交金额95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3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82点，跌1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2.6，升7.6；恒生中国企业68.88，升5.8；阿里巴巴90.35，升3.3；美团177.1，升9毫；盈富基金20.28，升8仙；吉利汽车17.58，升5.8；友邦保险74.85，跌2毫；建设银行4.83，跌7仙；快手79.25，升2.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61，瑞士法郎8.187，澳元5.438，加元6.103，新西兰元4.909，欧元7.9944。每百日元对港元5.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1点，升147点。港金报1654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69美元，卖出17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喺观塘嘅协和街下行去开源道方向，跟住翠屏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深澳平道近寿明道。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协和街下行去开源道方向，跟住翠屏道有坏车阻路，慢线封闭咗，咁车龙就排到去深澳平道近寿明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接近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去龙翔道方向是车多繁忙，龙尾是在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七咸道南因为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跟住香港理工大学嘅快线系封闭咗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3，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5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

赵长城 啊，你小心啲读。Ben Chiu 趙長 城係啦，咁啊有佢作為新人啦，大家都等咗佢好耐啦。經過咗比賽之後，推出佢第一首個人嘅單曲《粉身碎骨》。 冇錯，咁啊講下啦，佢自己都話自己係一個舞蹈界嘅獨男。咁啊，到底點解咧？ 都幾多嘢聽嘅，我相信。 我覺得幾得意，佢都係一個好得意、好有趣嘅人嚟嘅。咁啊， 傾下傾下佢講跳舞嗰啲，都聽到幾多？可能之前佢訪問都未必有講到，即係講開咗之後咧，都幾好聽。 发掘咗佢嘅另一面， 系啊，讲跳舞佢就真系 上咗山 正噶啦，系啦。 咁啊，六点钟啊， 好啦，今日有咩想 講？我今日咧想讲，我发现咧呢个世界终于入到题，我发现呢个世界地球原来真系圆，唔系真系好大嘅感受。即系以前啲人成日话地平说啊、地圆说啊，好多争论噶嘛，跟住又话咩咩条条大路通罗 马啦， 讲埋一堆唔关事嘅嘢。 万里长城长又长啦。 点解我会觉得地球系圆嘅咧？即系你会发现原来啲世界咧，好多嘢走下走下咧，都会走翻去起点。 我知道，就好似啲音乐人成日话做歌 version A B C D E， 做完之后最后都系翻翻去嗰个最好听嘅，原来就 系 version A 啦。 系啦，或者好多时候啊，啲音乐人做咗下音乐啊，都会重拾嗰个初心。 哦， 系啦，即系都会做翻最开头自己想做嘅嘢咁样。唔系，因为咧，点解会咁大嘅感受咧？就系喺职场上边啦，唔系我哋公司啊吓，即系纯粹有啲朋友咁咧，我好有趣嘅，可能我唔知系咪因为我人生当中换工叫做换得比较多啲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啲朋友走埋嚟都会问一下我一啲意见，就是、关于佢自己嘅未来嘅发展路向啊，哦、即系可能啊， 即系问一下你嘛，你未来发展路向 唔系我啊，佢自己啊。 喂 ，Vincent， 你有咩未来发展路向啊？而家做港台一段时间， 我梗系留守喺电台啦，最中意做电台。咁跟住然后咧，佢就会讲话，即系留唔留喺而家间公司好啊，定还是？啊！發現自己有啲新嘅公司，即係可能係唔同嘅一啲職位嚟啊，唔同崗位嚟嘅。咁啊，但係可能嗰啲待遇好啲啊，但係可能自己又冇咁中意。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喺呢個夢想同埋喺呢個麵包當中嘅選擇，應該係點樣樣啦？咁樣咁啊，好多時候我都會即係同佢哋分析啊，到底你自己。即係睇自己將來嘅路向會係點咧？你呢一刻係咪真係好需要嗰幾千蚊嘅人工先？ 哦，即係佢唔係多好多嘅叫做， 未必多好多咯。咁啊，唔係多與少其實睇人嘅啫。有啲人會覺得我跳槽加3000係好多，有啲人會覺得睇遠啲就係我跳槽加3000。咁但係之後佢個增長率係點先？即係你唔同嘅情況底下計嗰條數都唔同。 又睇年紀 啊，係啊，又睇年紀啦。咁都即係有，但係有啲比較年輕，比我細少少或者可能同輩嘅，都會走埋嚟問下我嘅一啲意見咁樣啦。咁好多時候我都真係會就住佢哋嗰個崗位，佢哋嗰一刻嘅諗法。去諗嘅，即係我都會係諗就係你第一嗰個家庭或者生活需要係咪比較大先？你呢一刻係咪比較等嗰幾千蚊去開飯先？ 要供樓啊、交租啊嗰啲。 係啦，咁然後就係嗰份新嘅職位啦。咁可能人工高啲，但係佢嘅發展潛力如何先？你睇到佢係可以做到3-7年啦，10-8年啦，定係點樣咧？即係定係一個短期嘅目標嚟嘅咧？咁然后就再者就係睇佢本身自己对边一样嘢好有兴趣㗎嘛、即係你知就係返一份工你冇兴趣你真係唔会做咁多年㗎嘛，係咪？你唔鍾意做电台咁会做10年啦、 特别今时今日啦，即係而家大家后生嗰班呢，即係跳得好快，我都听啲朋友讲，可能佢嘅公司做管理层呢都会讲话，其实而家新嗰啲唔係好似以前咁㗎啦，一嚟就打晒佢，可能做几年突然之间有自己嘅嘢想做，或者以前例如仲即係开咗关嘅时候、又得去，我突然之间30岁前去个 working holiday， 咁就就 quit 咗份工㗎啦。 冇错，即係有一句说话我哋成日听就係叫鱼唔过塘就唔肥㗎嘛。 好明啦。 係啦，咁所以有啲人就好鍾意过嚟过去，咁跳下跳下就好似好高咁样嘅。咁大家嗰个际遇唔同啦。咁但係讲返去主题就係点解会话呢个世界系真係圆嘅呢？即係有時我講嗰啲嘢好準㗎，我覺得自己。話說有一個朋友，佢就係之前問咗我應唔應該去一間係啦新嘅公司去做呢，咁我就同佢真係用返頭先我所講嘢去分析啦。 咁然後我都批死佢噶啦，我話你一定做唔耐，我話即係因為可能佢而家做即係本身做緊嗰個崗位係佢一啲叫做幾喜歡嘅崗位，咁但係可能新嗰個崗位就嗰個待遇叫做略為叫做好少少啦，咁但係我睇嗰樣嘢就係我覺得佢原有嗰個崗位嘅發展潛力點都係高啲嘅，再加上係佢自己喜歡嘅嘢，咁冇理由點都冇理由去一個發展潛力相對冇咁高，但係可能高少少人工嘅崗位啊嘛，咁 明， 咁我就同佢講，梗係唔好走啦，我話咁。咁點知佢都係受唔住金錢嘅誘惑，係啦，萬惡之源啊，金錢就係、是，咁啊佢就轉投咗一間新嘅公司咁樣。 我想問咧，即係因為你作為佢嘅朋友啦。讲到话我唔建议你转，咁佢转嗰刻其实佢有冇佢够唔够胆话你听啊？ 冇啊，转完之后先话。 系因为通常都唔够胆噶嘛，因为同你讲咧就话 有一镬噶啦嘛， 即系明知你唔支持我转，我都要转，我一定唔话你听咁啦。 咁就好后期去决定咗，咁我尊重佢意愿嘅，即系我觉得人始终佢自己先最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噶嘛。 不过你问得我咪分析咯。 系啦，咁啊，咁佢就转咗过去，我谂大概几个月啦咁样。跟住，然后后屘我得知佢又翻翻原本嗰个岗位 啊，亦都唔系佢本人同你讲啦，肯定。 都唔系佢本人同我讲 噶，因为从头先你嘅用字，你收到风，即系佢唔够胆啦。 系啦，咁佢就一路都冇同我讲过佢到底佢嘅新嘅工作环境系点啦，佢亦都冇同我讲过，最后佢原来都系后悔啊，或者翻去原有嘅工作岗位咁啦。 你有冇关心佢新工噶？本身佢转咗之后。 我有係咁耳聞下咯，咁佢即係都係俾我講中曬嘅，基本上就係、是、都係 好想 除咗佢賺多咗之外咧，咁啊 就 都數唔到幾多嘅優點咁樣。咁啊，但係我話咁冇辦法啦，揀咗啦，即係咁我都明嘅，即係對於唔同階段，可能有啲人都要等錢開飯，或者可能即係你儲錢儲多個錢都啱，我覺得啱，即係尤其後生仔你儲多個錢去有其他唔同嘅發展，絕對係好事嚟嘅。咁但係你要睇就係當一刻嗰個位置上嘅發展潛力都係好緊要咯，除非你諗住自己將來做生意嘅。嗱，我唔係搞人哋去行自己嘅路，但係即係我純粹當時我係咁樣同佢講，咁所以冇啊，我純粹覺得呢個世界係好有趣嘅，世界真係圓嘅咯。 同埋嗰樣嘢就係咧，你分析俾佢聽嘅時候，你講嘅嘢咧，其實好難 proof 你講嘅嘢咧啱定唔啱，因為呢啲係意見啊嘛。 係當然啦。 咁當佢轉咗工嘅時候咧，其實都未 proof 到啊！但佢翻翻轉頭就 proof 到你係啱 啦。係啦，咁啊，我就 翻轉頭嘛， 我就覺得自己原來都睇人係準嘅，同埋睇工都準嘅，所以我就揾一份好工啦咁 啊，你知道咗，收到風就翻翻舊公司啊。 係啊， 你有冇揾佢？ 冇啊，冇啊，我等佢揾我啊。我覺得我迎住佢都總會有一日會揾我嘅。咁但係喺佢揾我之前，我都唔揾佢住啦。即係我都尊重佢嘅意願，我覺得呢樣嘢應該等佢自己去宣布，而唔系我喺其他地方偷听完八卦完，跟住走去质问佢。我觉得咁样系唔啱嘅，即系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朋友也好，点都好，要有嗰个互相尊重喺度。 系啱，当然 系啊。咁人哋都话晒横跨咗行咗一个圈，行咗成个地球咁 都攰啊， 都攰。咁我觉得你都要即系俾佢休息一下咁样咯。 因为人好得意嘅，有阵时咧明白。唔係應該話知道 係， 同埋理解咧係兩個層面嚟嘅， 絕對係。 你講嘅嘢佢知道 係， 但係佢要理解咧，佢要親身感受過 係， 先至能夠稱得上理解。 係 咁、啊，所以佢唔行呢個圈咧，佢永遠可能唔會理解到嗰樣嘢。 係不過我覺得開心嘅，即係因為我開心就係佢最後都係揾翻自己喜歡嗰一條路。咁、哦、我唔知道佢可能翻到去係咪真係學大家話齋魚唔過塘唔肥，個待遇可能唔同，我唔知。但係起碼佢揾翻啱自己喜歡嗰條路，我覺得佢行得長。咁我覺得呢件就已經係一件好事咯。 哦，我等你個朋友開心咯。 係啊，其實我都冇啊，我都冇乜嘢可以同佢講噶啦，好老實講。 都同你講話。一早话你咗你呢啲最乞人憎嗰啲咧，冇理由啊！虽然好 friend 啫， 唔会啦，唔会咁讲啊！即系呢啲始终系人哋嘅伤疤， 因为 這個情況 apply 喺我最近都有同啲朋友傾，但係唔係職場上面嘅， 係 愛情上都係嘅。 即係點啊？兜一個大圈騎牛揾完馬之後，發現原來只牛先係最好嘅。 為咗淡化嗰件事，同埋冇俾當事人知道，同埋冇俾其他人知道咧，我嘗試將啲嘢即係重新演繹啦。咁話說就有個男仔 friend， 咁佢就你當佢識咗個女仔，咁、 okay. 跟住識咗冇耐之後，咁跟住大家都幾好嘅發展得，咁一路落去啦咁。但後尾咧就最後要分手啦， 係 即係中間就 出現咗其他人， 出現咗其他人啦咁、樣。咁但係呢個男仔朋友咧，我哋先叫佢做Peter 啦，方便大家知啦。Peter 咧就話啊，但係我真係好中意佢，同埋覺得即係一段感情咧，總會有機會咧經歷難關嘅。咁而家經歷咗個難關，就可能我哋中間出現咗第三者。咁我其實唔應該逃避佢，我哋應該克服佢，過到呢一關咧，咁我哋先可以行得更加遠。因為呢個 Peter 都可能諗住談婚論嫁嘅，希望、長遠嚟講 okay, 有諗法嘅都。 咁我哋就話 OK， 咁不如你分享一下個故事係點啊？個女仔大概係做咗啲乜嘢啊？咁樣咁，我哋聽完之後，幾個朋友咧就覺得。平时真系我本住个心态咧，感情问题咧 就一律建议就分手啦， 另教人即系莫教人分妻啦，系啦， 但系教分手就 OK 嘅， 分手都唔好嘅咁样，即系我从来都觉得我唔应该帮你去决定建议你分手嘅，只系话你要谂清楚呢个人信唔信得过，咁但系经过咗呢段经历之后，听完佢即系 supply 嘅故事就话。呢、这個人咧，呢、这個女仔咧，似乎係慣犯嚟嘅。跟住就話佢所做嘅嘢咧，好有啲前言不對後語啊，又或者佢所用嘅字眼咧，有啲朋友可能佢本身自己都係啲咁嘅人啦，我唔知啦。佢話呢啲咧一定係老手嚟嘅。 哦， 係啦，即係所以佢，如果你今次原諒佢喺翻埋一齊咧，好大機會咧呢、这個情況會再出現。 係啦， 因為佢好奇怪就係嗰個女仔，譬如話啊，我要同你分手啦，因為我有第二個男仔啦，我中意佢多啲咁啦。轉個頭咧就會 send 一啲千字文嚟講自己對你唔住啦，跟住隔個頭就話我發現咧我最愛嘅係你，我已經同嗰個男仔又分咗手啦咁。即係嗰種咁浮遊不定，你會覺得你作為 點啊你 係啦，你諗定未咧？同埋對於分手一齊好似好兒戲， 係 咁為朋友着想，為 Peter 着想，咁梗係同佢講話呢個人未必。是最好啦，对你嚟讲，你谂清楚啦。咁咧就我哋咁样预告啦，又好似你讲嗰啲， 即系但系佢最后咧中咗个头， 中个头埋佢啦，唔够一个礼拜， 跟住又打 翻，历史重演。而最正系前提喺个 group 里边咧，我有一下咧，即系叫做分析到一个位嬲咯，你就 系 我敢写包单呢、這个女仔。好短時間情況會再出現，你可以喺呢個 group chat 裏面你 bookmark 我呢一句嘢，到時我哋可以攞翻出嚟。我喺幾年幾月幾日講過呢句説話，點知唔夠幾個星期情況出現，就大家攞翻嗰句 bookmark 出嚟嘅説話，同你嘅情況係完全一樣。咁但係冇辦法啦，最終我哋只能夠話係呢啲係佢哋大家啲選擇咯， 命運啊， 係啊，即係對於呢啲嘅朋友咧，提供勸諫。可以做到朋友要做嘅嘢咧，讲啊讲晒噶啦，已经冇乜其他多余说话可以再讲啦。 又系琴日，敌人系 today， 大难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系轰炸机 ，real or fake 嘅 people 出现 every day， 只同我同你嘅关系已经唔再一样，微妙嘅关系就好似老鼠同大笨象，食不胀嘅你喺人群之中蚕食，真心嘅朋友，大家每日喺度寻寻觅觅，个个人都话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地啲街咁细腻 ，No more words to say， 好鬼犀利。 to say， 时间停止慢慢凝固空气。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形式器，太多攻其不备，太多遵守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把杀猪刀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又走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洒盐扩张，对你同你依然一样。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再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发言人华春莹强调，佩洛西窜访台湾实质绝不是民主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他形容是一场彻头彻尾非常丑陋的政治闹剧。民主是美方惯用廉价的工具和幌子，哗众取宠的是佩洛西个人，但遭殃受害的是两国关系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俄罗斯、北韩和伊朗都批评佩洛西访台，强调支持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俄罗斯绝对和中国站在一起，俄羅斯外交部就敦促美國不要採取破壞區域穩定和國際安全的行動。北韓外務省發言人強調，朝方譴責和反對外部勢力在台灣問題上的干涉行為，又說美國阻礙中國實現發展壯大、完成統一事業的企圖必遭挫敗。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說，尊重其他國家領土完整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外交政策的一項基本原則，伊朗支持一個中國原則是毋庸置疑。本港新增4547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包括4321宗本地感染，再多4個患者死亡，年齡由84至89歲，當中兩個人來自院舍。學校方面，新情報陽性個案437宗，來自330間學校，涉及356個學生和81個教職員。有5間學校的個別班別因為出現感染個案，當局建議需要暫停面授課一星期。另外，新增3間長者院舍和3間殘疾人士院舍有感染個案。新增4個死者當中，有3個人未完成接種3劑疫苗。医管局再次呼吁市民，尤其是长者，如果未完成接种3剂疫苗，应该尽快打第3针。粉岭军地北村一个仓库发生3级火，消防在现场发现一具烧焦男性尸体，正调查火警起因。火警是清晨5点多发生，其后升为3级。消防说，火场面积60米×60米，曾经出动4条喉和4队烟雾队灌救，亦都派出无人机和灭火机械人在现场协助。警方说，货仓是一间贸易公司，租用来摆放海鲜和食品，相信死者是公司职员，身份仍然有待确定。天气方面，局部地区大雨报告，九龙城区、西贡区和黄大仙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预测多云，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北风。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 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蚊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现在很多科技公司都说有意发展元宇宙概念，有科技公司就宣布成立一个名为元宇宙标准论坛的小组，以制定元宇宙的发展标准，还有其他的消费产品加盟，到时是不是被用户畅通各个元宇宙呢？ 逢星期六早上六点至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鲁红电咪知识会社。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成，今日呢位嘉宾个名字非常之好发挥， 唔单止系佢嘅英文名，连佢中文名我哋都摆埋落去啊！呢句就系 Ben 赵长城，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我真系好想知道，如果你用佢英文嘅话，又系啲咩长呢？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请嚟啊！今年新人啊，大家之前喺电视节目亦都有见识过佢犀利嘅地方。佢有 Ben 啊，接骨 Ben 啊，你好啊 ，Ben 你好。 咁我就准备咗个礼物俾你咧。今日呢一句啊，我估你应该唔知俾咩反应好，因为我哋觉得好出色得嚟，但又有啲搞笑，因为每次都会用嘉宾个名字，即系创作一句嘢啦。 系，同埋你个名系的而且确系令人发挥到好多嘅创意嘅。 呢一句啊，我系可以用晒全名啊。 嗯， 系。Ben 赵长城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呢一句都算系我哋写过最长嘅一句啦，真系。 因为我哋就系觉得你个名字啊，好似个音 熟， 好熟啊。跟住谂下系，跟同人哋万里长城四个字，加埋你个英文名啱啱单音啊嘛。 Ben 赵长城长又长， 可以摆晒落去，所以我哋就将呢一个礼物咧就送俾你嘅， 系 你可以。可以及下呢、這、一個，我哋監製阿卡文佢親自寫嘅。 第一次啊，同阿 Ben 認識啊，Ben 應該已經感受到我哋兩個係黐線。 係啊， 咁啊，其實因為咧，即係去講呢、這、一個，即係送俾呢一句咧，都唔係淨係話啊，純粹貪得意啦咁樣。其實即係當中都會有意思嘅，即係始終講緊友情啊嘛。 比賽時候認識咗一班好好嘅朋友啦。咁、其實比賽以前一路跳舞呢段時間係咪即係玩咗大概幾多年？同埋中間係咪都有唔同嘅跳舞？朋友都認識到。 嗯，其實本來我屬於呢、這個街舞界嘅獨獨咁樣嘅。 點解係獨獨嘅？ 因為我其實唔係嗰種出去玩啊，之後識好多跳舞嘅人啊，即係我係反而係我上到台先，表演之後攞完台淨係識嗰班人我哋翻去即係咁樣。之後就平時都係同最熟嗰班人練舞，就反而好少出去今日有邊個一齊都有玩喎、哦？咁我哋會唔會慶功啊？或者一齊食個飯啊？咁反而我就好驚去做呢啲嘅，但係反而而家會好啲嘅，因為出嚟見多咗人咧，就覺得都冇乜嘢，識下朋友都幾好。 以前就會怕醜啲啦， 然後就被即係、就是、自己同嗰班一玩開嘅人就會。自稱係街舞界嘅獨獨， 咁我想知啊，嗱，因為咧你話通常都係譬如演出或者點就即係完咗，跟住就圍翻埋自己班 friend 啦。咁但係你都要第一步去識嗰班 friend， 因為如果我哋認知可能街舞其中一樣就即係街上面大家交流識啦。咁嗰班朋友嗰時開始點樣識啊？ 嗯，咁嗰時好得意嘅，就係喺唔同嘅 大學咧，就有啲地方會大家就擺個音箱，然後就喺度播歌， 係， 然後就自己喺度練，然後就我通常都係同我個朋友 Larry 一齊練啦，咁樣，但係有時候會走埋啲朋友唔同嘅人走埋，可唔可以一齊？借个喇叭嘅，借啲音乐嚟一起练啊，咁样就慢慢就识到一啲人啊，咁样，然后就最后就越嚟越多人一起玩，然后就我就再组同另外一班朋友再组一队crew 咁样。 嗯，咁但系大家喺嗰个舞种上面会唔会都有即系唔同，即系街舞都有好多类型嘅嘢咁样噶嘛？ 其实系，反而我自己嗰个 crew 咧就好唔同嘅。差唔多每個人跳嘅 style 都唔同嘅，係有啲好多人嘅跳舞嘅一啲 cool 咧，佢哋會可能係 B-boy 即係跳地板舞嘅，咁就全部都係跳 breaking 嘅。但係我哋嗰個 cool 咧就變咗有啲係跳popping， 有啲係跳hip hop， 有啲可能跳其他嘢嘅，即係全部夾埋一齊咁樣。但係又覺得幾好玩喎，大家有唔同嘅嘢咁樣，就變咗呢個係我哋嘅樂趣。 哦，因為有時睇一隊 dance crew 表演都好，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啲位輪流唔同人 solo， 咁你嗰度大家唔同嘅舞種咪可以 solo 有唔同嘅嘢睇咁咯，好似係咪會有咁樣嘅 design？其實平時去諗一啲表演嘅時候， 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覺得街舞嘅話咧。嗰、那個個人特色咧好緊要，所以我覺得都係我會諗呢樣嘢先，所以我跳接骨舞都係因為咁，即係我要蒙住塊面，人哋都會認得到我。 哇！咁你嗰陣時去組成呢隊 crew 之後，都真係會喺參加唔同嘅一啲類型嘅比賽啊，會周圍去表演咁樣嘅。 嗯，其實都有啊，甚至出國去 battle 啊，或者去比賽啊，甚至係即係。在香港有很多表演或者是教班的时候大家会扮学生之后去支持一 下。OK 喎、啊、呢、這个。 虽然你现在扮不到啦，因为大家会认得你 啦。 但我好奇你说出国有 battle 这件事是个经验是怎么样呢？ 嗯，其实都是大家组 crew 的时候大家都开始熟了。咁出面有些人邀请我哋去玩做一啲 guest 咁樣啦，當表演又好，當嘉賓又好，之後做就好似一個突然亂入，之後一個嘉賓咁樣就同大家比賽啦，咁然後去咗泰國同大家去，即係同泰國嘅 dancer 去做一啲交流咁樣。 係，其實玩 battle 嘅話，係咪大家都會自己帶住好多一啲所謂 flow 定係點樣樣？然之後，即係就去到嗰一刻就睇下攞啲咩出嚟咁解嘅。即係因為有陣時會覺得好似好 random 或者所謂 freestyle，但 freestyle 背後其實應該係 你帶住好多嘢先可以 freestyle 到。 其實應該帶咗100嘢咁樣，係咪即係點樣玩或者 prepare 嘅？其實 我覺得係重組句子嚟嘅，即係譬如你有好多我講嘢唔叻啦，但係可能係講嘢嘅話嘅比喻嘅話，就係你識好多講嘢嘅詞匯咁樣，即係組埋一齊，然後去做一個表演咁樣。其實我覺得 battle 甚至比賽其實都係一個表演咯，因為都係觀眾都會睇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好似你打機或者係一啲睇動漫嘅時候，會人哋出一啲 combo 咁樣，突然間攞一你腦入邊本身有嘅嘢出嚟。 系， 其实 freestyle 都系一啲点讲咧？其实有啲人可以做到真系好 free， 即时谂到咩就做咩。但我觉得呢个系几高境界嘅。但系如果谂唔到嘅时候，就攞以往有嘅嘢出嚟。但系嗰个重点就系因应嗰个音乐播紧啲乜嘢而做翻嗰个 feel 出嚟。就算系同一个动作，一个可能一个 wave 咁样。但系如果嗰个系一个好轻快，好。轻柔嘅音乐就可以做得开心啲 ，soft 啲咁样。即系如果系一个重啲嘅、炸啲嘅，就可以嘣嘣嘣嘣咁样啦。 同埋应该系咪都睇对手出牌？ 系咯，即系好似睇狂舞派咁咧。即系人哋做一啲好挑人嘅 step， 跟住你就要回敬翻佢，系咪？即系会咁样样嘅咧？ 其实都要噶，甚至呢啲系可以讲系加分位咯。如果系 judge 睇到，喂，你有啲回应，因为 battle 就好似。有前輩同我講，你就係等於上戰場，只不過係你係跳舞， 但是你一定要回应翻对方，人哋喺上面斩落嚟，佢就要下面咁挡翻上去。 系 呢、這个即系有呢个意识喺度咯。 因为我谂嗰个比喻系比较 low 啲噶， 台剧 噶 ，U 脑或者坐大啲咯、 哦， 即系你都要按翻对方出嗰个花款嚟打，你唔可以随便打一啲唔关事嘅，除非一嘢打个捉科，你出绝招咁就劲啦。但系咁啊，你都人哋红色，你都要跟红色，即系嗰种咁样嘅 concept 咯。我谂系。 有时我惊，我问我老师咁样， 系 哦。点算我冇货啦，即系佢话冇得冇货，你而家上战场冇货，你就死噶啦，即系要咁样咯， 即系到时就要即刻爆发一啲新嘢出嚟啦，咁样样 都几即时去反应， 系咯，都几难，即系唔容许冇货呢件事。咁你平时同自己 dance school 嘅朋友以前即系叫做编排一啲冇中意读嗰啲，咁有冇其实系大家一齐自己 jam 啊，定系点样样？ 其实我哋自己 cool 嗰、那个。嗰、那個文化就係、是、都係，譬如約咗喺某一個地方啦 ，studio 或者係大學咁樣，之後就擺個又係擺個喇叭喺度，之後一齊就播歌，可能播今日你播你嘅歌啊咁樣，之後我哋就聽你嘅歌，有啲歌唔錯，但係我自己唔擅長呢、這個呢啲歌嘅，然後但係我又要試咁樣，就我覺得咁樣都係一個進步幾可以好快嘅方法，就是、聽唔同嘅。 咁你如果俾你播嘅话，你通常你会播咩类型噶？系 我可能会播，反而我虽然我跳一开始跳 popping 或者系跳接骨舞多啲，但系我中意听 hip hop 啲嘅嘢，一啲好 多啲 footwork 嘅 hip hop 嘅感觉，好似系 一啲点讲咧，好重 bass 嗰啲trap beat 嘢咁樣， 即係始終佢有一下一下 impact 打，你就可以做到好多 效果嘢。 咁但係對你嚟講，有啲乜嘢嘅 style 係最難？即係有啲咩 style 嘅歌曲係最難去用你嘅舞步去表達出嚟嘅咧？ 我覺得有一種叫做 house 嘅， 係好難 house 嚟嘅領域啦， 即係四四嗰啲啊嘛，即係嗰啲係好工整嘅， 咁樣。之後我覺得因为佢每一拍都好似系一样，但虽然你个变化可以好唔同，但系就系考你有几多个变化。而有时我跳啲嘢系有时系偏慢嘅，而效果系我专注喺个效果上。而有时啲 beat 开始快嘅时候，我就会一个动作可以摆几耐呢？如果佢 beat 快咗，我係咪要跟住佢快？即係我會太快嘅，我就會有時會撈唔到。 哦，係，因為始終你 house fill in 曬所有，即係嗰啲四四拍嗰啲咁啊。 係， 但你 trap 嗰啲，你中間有啲 break 位可以俾你好似有啲動作做下咁。係， 有啲 effect 又可以咔咔咔咔，又可以做啲甩骨咁樣，就好似可以壓下時間。 但因為頭先 Ben 一路都有講，即係有時一對即係自己 dance crew 都會諗，可能就自己擅長嗰樣。咁當初有咁多類型唔同嘅舞啦，特別街舞裏面都好啦，揀選咗呢個即係接骨舞或者軟骨舞啦，個原因又係點樣樣？ 咁其實咧一開始都冇咩好深嘅一啲理由嘅，咁其實都係為咗想特別啲，想。想觀眾尖叫，就係、是、咁樣。 係 然後因為我本來跳嘅嘢咧，一開始我睇跳舞就係中意 Michael Jackson 啦，同埋中意機械舞， 係 中意有效果嘅嘢。之後我就諗呢三樣嘢做我出發點。 係， 然後我到依家我都希望我可以堅持到，因為我如果即係我希望可以keep 住呢個初衷去跳舞，係同埋我一開始揀接骨舞其實。我就係想加兩招落去，觀眾覺得呢個有效果喎，咁佢哋就會有反應啦。 嗰、那個記憶點會大啲？我想問一個好 low 嘅問題，係咪咧？如果跳呢一類型嘅舞咧，通常可能隔離啲女觀眾睇到個反應係會再大啲嘅咧，咁樣樣。 其實係嘅， 但係個反應係驚定係覺得好勁 咁樣，會唔會衝埋嚟點樣做㗎你咁樣？ 佢哋都係。 点做到噶咁啊？ 我唔知佢哋系谂紧啲咩，可能一片空白都未定，但系我都 幾中意人哋睇到咁樣，我覺得好笑。 我突然都好想跟你學跳舞啦，咩 ？其實咧，你都唔細噶啦，即係你個節骨，我驚你拍 啲骨真係折咗， 你嗰啲直接係甩爆噶。咁但係我想知道，咁你嗰時想揾一個叫 signature move 俾自己，咁 係 點樣可以揾得到？因為喺香港，我印象之中有陣時候我哋喺電視或者一啲節目未必咁常會見到噶嘛。咁係點樣？係咪即係 YouTube 定係朋友介紹定點？開始揾到啦、 其實一開始都係睇片嘅 ，YouTube 啊，或者係睇 look IG 啊，就睇一啲外國嘅一啲高手咁樣，即係譬如上一啲外國嘅選秀節目，即係佢一分鐘表演之後，就突然間哇扭嚟扭去，哇一開始覺得哇好核突，一開始我感覺都係咁嘅，但係慢慢我覺得幾有效果，啲人又拍曬手掌，幾中意。我如果學到一兩招，我一定掂啊！我一開始一定係咁樣諗。 我想問嗰時，你係咪對自己嘅筋骨有信心啊？即係你會覺得 要拉筋， 我做到嘅應該 使唔使㗎？使唔使要做到啲筋骨好鬆先得㗎？ 一開始係有啲亂嚟嘅，即係因為冇人教啊嘛。之後就亂咁嚟啦，即係兩隻手咁樣，即係譬如兩隻手咁樣箍住啦，之後就好似跳繩咁樣，一嘢揈喺後邊。 哇！ 係之後就好痛咯。 有冇試過真係咁樣？ 太痛啦！ 我都想象到啊，即係無啦啦，大家喺 office 坐下，伸個懶腰，你伸大少少個幅度都驚扭親條腰。 你知唔知你眼前呢一位賓臣？你唔好話揈啦，佢就咁伸懶腰都拉到啦。 係，哎呀！我就咁拉腰咧，你直頭聽到咔咔嗰啲聲噶啦，已經係可以。 但嗰時係因為年紀比較細啲，所以即係嗰個筋骨都 afford 到呢樣嘢咧。 佢嗰時係十七八歲。 哦，都還好嘅。 係。但係嗰時係唔即係又唔係話唔驚嘅，係好驚，但係覺得做到就真係掂，我諗住做到真係會掂嘅，因為啲人真係會尖叫喎。之後我覺得就算做唔到咪甩膠。 然後下一句甩教咪托翻啫嘛，我都有睇激戰啦，都係咁樣拍上去啫嘛，好小事， 好大膽，證明跳舞嘅人都真係要有翻咁上下膽量先做得到。但有冇話真係要揾人去真係好認真咁樣教啲動作，要有啲咩位去留意先可以慢慢即係喺呢方面有多啲進步？ 最得人驚就係我一路都揾唔到有人教我，但係我即係好彩，我有時又會即因為嗰次整痛自己之後咧，就覺得咁樣唔啱，唔係一條正確嘅路啊！咁一路睇片，你發現都其實外國都有人教，雖然係拍片講英文，有啲好專業嘅字眼，就搞到有啲唔明。但係慢慢我又覺得係原來係咁樣嘅，要拉筋嘅。 呢個唔係你一路學武已經要拉筋 了。我好佩服阿 Ben， 佢嘅冒險精神係非常之值得敬佩。我覺得你嘅成功絕對有原因。 咁你仲記唔記得係咁樣試咗幾耐之後，終於有一次突然之間已經好開始發現自己真係有一種得咗嘅嗰種感覺啊？ 我慢慢開始真係睇住佢哋啲方法去拉咧，就覺得輕鬆咗，冇以前咁痛喎，咁樣好似呼拉圈咁樣，咁樣揈過去，冇咁痛咯。之後就覺得這個應該係啱嘅方法，然後就慢慢拉， okay. 慢慢拉，拉到隻手越嚟鬆越嚟鬆，好似好多動作做到啦開始，然後就覺得應該係啱嘅。 我第一路裏面諗起一個好無聊嘅問題，你有冇諗過咧 cosplay 路飛啊？其實你的手可以咁樣， 其實有。 我突然之間諗起，其實係可以 cosplay 路飛喎。 冇錯，好驚啊！越聽越驚啦。 其實本身我係冇睇可抽嘅，之後有啲 friend 叫我睇啊，之後我就覺得咁似我呢啲， 因為你頭先做啲動作，嗰個手我完全係諗起路飛嘅出招嘅時候咧，嗰啲手腳係軟骨咁樣喎。 浅灰色追击，失意总给我心理处方，绝望。 往事令人豪爽，情人随便把我一再粉身碎骨，要粉身碎骨，谁不懂说不？情不可太急，进攻守候谁占有？情人随便把我一再粉身碎骨，要粉身碎骨。I just wanna say that I can die for you. Crush me, feel me, break me, love me. I like it, kinda groove. Yeah, let me hear you. Okay, on my every move. I break it up all for you. 深灰色追极刻更重，热压心理化妆，实在是让人迷失。也让我舒服。浅灰色追极失意重，给我心理处方，绝望是令人豪爽。 有阿 Ben 最新派台作品《粉身碎骨》，转头翻嚟继续同佢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5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4321宗本地感染，再多四个患者死亡，年龄由84至89岁，当中两个人来自院舍。学校方面，新情报阳性个案437宗，来自330间学校，涉及356个学生和81个教职员。有5间学校的个别班别因为出现感染个案，当局建议需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并非为了台湾人民的人权、民主和自由服务，而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服务。梁振英出席本台一个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活动致辞的时候说，每个国家都有维护自己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亦都有相关手段。美国和英国的相关手段都为美英本国的利益服务，并非为香港人服务，亦都并非为自由人权民主服务。警方继续调查 Mira 演唱会屏幕坠落事故。据了解，警方今日稍后会再到红馆，陪同专家了解屏幕重量等情况。警方寻日在红馆现场检走两条钢索等物件。另外，据悉警方将会安排 Mira 成员录取口供，但时间仍然未作实。至今已经为演唱会部分涉事制作单位人员录取口供。消息人士说，警方会主力调查事件是否涉及刑事成分。至於政府成立的跨部門工作小組會研究改善安排等方面。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東北風，漸轉吹東至東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有驟雨和雷暴，星期五雨勢有時頗大，星期日和星期一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雷暴警告的有效時間至到晚上8點，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 9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即係我一出歌嘅時候，佢話：，誒，我哋跳你只歌。Oh, 我哋、nice. 我哋遲啲譬如有節目有比賽就用你隻歌，所以我覺得、啊、真係噶，會唔會你哋如果輸咗咁咪， 咁咪關我事啊嘛？你咪想講係咪關我隻歌事啊？咁 係之後話我隻歌都唔係咁容易跳，即係佢係咪其實 OK 嘅有跳得好，我哋可以跳得好好。之後我就哇呢班人真係夠好咁樣。即係佢哋真係對我好好，因為佢哋係當我細佬咁樣照顧咯。係、因為嗰時我出嚟跳舞又唔係跳咗好耐，即係佢哋係一路帶住我去參加唔同活動啊，或者係教我其他我唔識嘅嘢，即係譬如我唔擅長 hip hop 唔擅長 popping 咁樣，佢哋教我多啲咁樣。 咁啊呢一首你嘅第一首拍台作品《粉身碎骨》咧，咁我同阿斌咧都會預先估下關於呢首歌，我哋可能有啲感覺啊、性啊咁樣，然後就再交俾你揭曉，我哋估得啱唔啱啦？係啦， 我估下先啦。咁啊，從個音樂部分，我覺得《粉身碎骨》今次好大嘅一個賣點就係嗰種auto tune 嘅質感啊，嗰、那個 vocal、嗯。今次想估就係阿 Ben 喺呢首歌嘅 vocal 上可能相對上要花嘅時間會少啲，反而多啲嘅部分就係可能加。音制啊，或者可能編曲，佢哋可能點樣研究將你嘅vocal 用 auto tune 嘅方法可以融入到個編曲當中啦。 咁我估埋嚟就巧，我轉問題，聽你頭先咁講嘅時候，因為今次呢一首歌即中版速度嘅一種即有節奏旋律嘅歌啦。因為你話亦都會即有啲 hip hop 嘢咁樣，自己都會跳嘛。咁所以今次中間有一段咧，我聽完你頭先咁講，我就想估會唔會都係因為其實自己本身即跳舞開始多咗接觸，咁跟住，咦？咁會唔會其實喺自己嘅歌裏面都可以有少少好似 rap 咁樣嘅元素呢？因為自己都有跳呢一樣喎，咁就可能同孫文傾嘅時候就有咁樣嘅提議啦。咁 阿斌嗰個先啦，咁其實呢其實兩樣都花咗好多時間，但係 vocal 其實都花咗好多嘅時間，因為真係第一次錄咧。我覺得係同埋冇試過同監製合作，因為之前真係冇咁認真去錄音啊嘛。 係， 然後就喺聲音上面我都揾咗好耐，自己究竟應該用邊一個方法去 present 俾大家聽咯。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唱歌有好多地方，即係需要去改嘅，因為好多地方，譬如把聲唱出嚟嗰個質感，其實這個位係原來係棘嘅，原來係硬耳嘅，即係監製會講咗一啲咁樣嘅問題，然後我就要原來我要 tune 下我唱法，即係平時我用聲嘅方法都未必係啱，咁樣就都去熟悉咗好耐，甚至啱啱上去同監製錄音嘅時候，未必係錄自己歌，可能係試一啲 cover 先，去試一下自己把聲去唱到啲乜嘢先。但係其實嗰個 auto tune 其實都花咗一啲時間同埋去諗究竟點樣去做咧，因為首歌其實係有好多 effect 同埋好多 ad-lib 喺入邊， 係咯， 所以都花咗好多時間去諗，其實這個應唔應該擺入去啊？應唔應該加呢一段或者最後尾一段有啲好似回音嘅感覺嘅嘢咧？都其實都花咗幾多時間？ 你都有喺呢個過程當中一起去參與揀嗰啲聲音，一起去聽一下，俾啲意見啦，咁樣嘅係嘛？ 其實咧，我有一樣嘢幾自豪嘅， 係 雖然監製成日會係咁重複錄一啲譬如一啲咬字啊，或者係一啲音準拍子，佢好細咁樣執。但係有時咧，我又好自然咁樣唱一啲譬如和音 alib 嘅時候，佢又覺得 OK 喎 ，OK 可以擺入去，之後覺得太好啦，可以用到自己創作嘅嘢喺入邊。 但係點解會做到呢樣？因為我估計第一次錄音可能會緊張，但你又會有嗰啲係咪平時因為聽到音樂你自己就係咁樣嘅反應？ 咁平時其實好搞笑嘅，因為可能跳舞嘅人咧，成日都中意加鹽加醋嘅，即係一首歌入邊，可以點樣擺動作嘅咁。之後就如果係唱歌，可唔可以擺多啲嘢落去咧？會唔會好聽啲咧？係有效果啲咧？之後就會平時 可能聽歌嘅時候我就不自覺咁樣幫人和音。 哦，原來係咁。嗱，我都想問一下，頭先有一個位置就係講到，即係啱啱入錄音室嘅時候，監製舒文都花咗啲時間去嘗試下唱一啲 cover 嘅歌曲，去揾一把屬於你嘅聲音。嗯、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你試過一啲乜嘢嘅歌曲，或者係最後？唱到呢一首開始，好似呢一隻歌係好啱你嘅 style 啊，咁樣當時。 咁嗰時其實都係一開始係揀我自己唱 K 唱開嘅歌。 有邊啲啊？嚟，有邊啲歌帶咗上去啊？ 譬如Eason 嘅歌啦，林家謙嘅歌啦，周柏豪嘅歌，呢啲都係比較對於我嚟講易唱啲。 咁 係有 抒情定係即係中版定係有快？嘅歌噶，你嗰次帶去， 當時監製都有要求嘅，即係譬如有抒情嘅歌啦， 輕快嘅啦， 甚至係有 rap 嘅歌啦，甚至我揀首周杰倫嘅夜曲咁樣。 哇！呢隻難度高啊，呢隻係咯， 係，但係然後。佢可能聽完之後就覺得，我可能都適合呢種感覺，就可能，就最後就擺咗呢啲 rap 入去啦，然後本來嗰個 demo 係冇 rap 嘅，係可能有啲人聲，然後就有個旋律喺度，然後覺得呢首歌幾啱 feel， 然後就覺得，不如就用呢首啦，然後就去到做 rap 嘅時候呢，我自己一路都有講，我哇好想試下 rap， 其實 係 好想，因為譬如我跳舞咁樣，我成日都係聽啲 rap 嘅歌，有 rap 嘅歌，之後就想如果自己出到一首歌有 rap 嘅部分就好啦。 咁跟住去到其實個 demo 收翻嚟嘅時候，雖然未有 rap， 咁但係嗰個風格上面，你嗰陣時聽係啦，即係同而家分別大唔大？定係其實個初型同而家都即係都差唔多噶啦。 其實分別都幾大，因為我本來諗住。好似一種喺啲街巷啊，或者點樣行嚟行去咁樣，即係我會想像緊個 MV 嘅畫面係咁樣，甚至係點樣一個人點樣，好似飲醉酒咁樣嘅感覺。好但係最後咧出到嚟係可以咁豐富，係咁多唔同嘅元素，係呢個我係諗唔到 嘅。嗯，因為就作曲又係 Henry 啦，咁啊編曲都除咗 Henry 就仲有加埋 JMY 咁樣咯。咁但嗰陣時係咪都已經其實有啲一開始即係可能同公司傾或者點樣開會，即係阿 band 第一隻派台歌已經都係諗，總之一定係一啲叫做有 beat 啦，可以跳到舞嘅，只不過係究竟係幾快咁解嘅啫，係咪咧？ 我諗都係因呢個方向係最啱我嘅，係啊，所以我都幾開心可以即係唱到一首咁樣嘅歌，但係。我其實本來諗住，會唔會一首好炸嘅歌咧？即係好砰砰聲咁樣嘅。 哦，好炸筆， 係好炸嘅。之後就覺得，雖然咁樣可能係好嘅，但係如果做第一首歌咧，我可能未 handle 到，因為我嘅聲可能都未揾到，所以呢首歌我覺得係最啱做我第一首歌。 嗯，但係你好勁喎，可以揾到舒文幫你填詞喎。 係咯，呢單嘢唔簡單喎，到底係點解？ 勁嘢喎，做啲咩咧？ 我發現佢都係一個比較 freestyle 嘅人嚟，即係佢喺詞上面咧，佢可以半個鐘就寫到。譬如佢話好。隨便咁樣就我揀嚟嘅啫，就咁填一啲啱音嘅詞上去啦。 係 點知係真係用到嘅最後。 係咯， 即係佢可以半個鐘甚至係更少嘅時間就可以填到一首歌，甚至一段咁樣嘅詞上去，然後最後都係有部分係用到，有啲就再改一下咁樣就得嘅。即係我係幾佩服， 好神奇！ 你睇佢同我哋睇你跳舞一樣啫嘛，你都學咗好多嘢，佢又學咗好多嘢嘅，一樣嘅啫。咁但係因為佢去再定呢、這個即係粉身碎骨，好似合到你嘅即係身份。 係 咁歌詞裏面其實有冇可能事前其實阿舒老闆都有其實同你傾好多偈，咁所以變相嗰、無論歌名定係內容，其實都有 relate 到關於你嘅嘢。 嗯，其實有一次佢特登打俾我，佢話想了解一下我嘅。對於感情嘅睇法或者係點樣啦，之後傾下就傾咗，應該有成個鐘， 係 係，然後就佢就話即傾完就話明白，之後佢就寫到呢啲詞出嚟， 係 係。 咁你同佢講嘅大概嘅中心思想就係粉身碎骨嘅愛情啦，係嘛？ 太差， 係咪就係？ 不過我都想知， 同只歌有关啊嘛。我想知道你分享咗啲咩，令到萧老板写咗呢份词。 写到粉身碎骨，好严重啊！呢样， 我都系做一个音乐主持问一啲问题。 专业嘅呢个系一个专业嘅角度嚟嘅， 系啦。因为有啲咩可以你方便 share，真系可能会即系你发现哦，原来我讲嘅呢啲嘢触发到萧老板写咗呢啲文字咁。 有时又未必系完全系因为感情上嘅嘢而令到萧老板觉得咁样写。甚至可能是我对跳舞或者我对任何嘢都好，即是我鍾意某一样嘢呢就要去到盡，就等于粉身碎骨咁样。即是我跳舞一定要去到盡，如果唔係就好似冇发生过，我镜然后就即是我可能有一个咁样嘅心态，然后呢就变咗不如可能小老板就会諗不如写一首咁样嘅歌，就形容一个人对于某一样嘢嘅一种点讲呢， 一种心态， 系一种心态，甚至系一种去到病态嘅感觉去描述这个情景。而嗰样嘢系有一种其实入面系悲伤嘅，入面嗰个讲粉身碎骨入面嗰个故事系唔正常，甚至係好 toxic 嘅，係即係一個人對於，譬如一個男仔對於嗰個女仔，其實係一個單戀，甚至係一廂情願嘅 一種痴迷， 係啊，然後到最後咧，其實係一個幻想嚟嘅，以為發生過，即係喺個 MV 入面嘅話，係以為發生過呢啲咁樣嘅情節。點知最後可能只不過是一場夢。 哦，叻啊 Ben， 佢答完你之後完美迴避咗我哋嗰個。 同埋咧，我諗翻你咧，又唔係，但你又真係好老實喎，因為佢對跳舞嗰種執迷真係佢頭先自己都講啦，佢話最多咪甩教咁樣，又好似真係有一種。 唔係，如果你俾阿 Ben 二揀一，跳舞同愛情，佢而家會揀跳舞。 我都覺得係，我都深信係。跳舞咪就係我女朋友咯。 咁但係即係呢一種嘅執迷咁樣。其实因为都会呢一只歌，头先阿斌有讲到会用咗一啲叫做即系 auto tune 嘅方法啦。其实会唔会都系 auto tune？ 其实系一种即系好似一种意境咁啊，即系佢代表咗喺你呢首歌里边，可能个人有少分裂咗或者唔真实，所以先因为其实唔系落得好重手嘅，即系大家会听我更加都落得好重手 auto tune。咁好明显系一种即系我形容为艺术上嘅选择啦。咁可能喺录音过程或者制作，可能苏老板有冇都同你 share 过佢呢种谂法，点解会咁样用？ 咁其实一开始係觉得用落去其实嗰、那个效果强啲啦。另外因为嗰个故事本身讲嘅嘢就唔係一个正常嘅嘢。其实落 auto tune 落去其实係都係一可以係一种好合理，而且係可以贴合到入面讲嗰个宗旨，就係、是、奇形怪状。即係突然间你好鍾意一样嘢，但係你又唔知点样得到佢，但係你又不断咁样向前冲，就一种扭曲嘅心态，就好似我套圈入面嗰、那个突然间扭咗一下嗰个效果。 即係人声就扭曲咗咁样。 係啊， 直至到去到歌嘅最尾囉，即係你会听到嗰个你呢个通好似唔同咗。同埋好似有一种演戏嘅。即係嗰把声系唔止唱歌咁简单，嗰段其实系咪最尾 粉身碎骨 之瓜，即係即係个通嗰度系咪都嗰度都花啲功夫呀、啊、要。 其实系突然间就嚟要就嚟諗住录好啦，但系突然间不如加一段咁样嘅嘢啦，然后去完咗呢个故事，佢甚至系有一种未完待续咁样嘅感觉。 系 然后就系特登做到一种有咁奇怪，得咁奇怪，系粉身碎骨，就好似唔知个人好似精神分裂嘅感觉，就变咗俾大家一个想象空间。系嗰、那个人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咧？ 系即系好似又清醒，又好似仲好喺过去嗰个时间沉醉咗里边嗰种感觉嘅。咁头先都有讲到，即系 MV 里边都喺个画面上面、故事上都有即系叫交代咗头先嘅嗰种谂法啦。 即系故事先。 今次参与呢个 MV 嘅即系可能个拍摄上面啊等等嗰啲感觉如何咧？属于自己作品又有得可以即系跳舞啊，又有故事，有啲 acting 咁样样。 其实我本身是完全冇諗到是以一个类似古装劇咁样嘅方法去拍嘅。又啱啱收到嘅时候觉得几正，因为本来我係諗住拍下 即係如果有機會嘅話，我係諗住好想拍一啲忍者啊， 嗯、 或者啲古裝武俠咁樣，我覺得幾正喎，好似因為我細個成日睇火影啊， 哦、覺 得可以完 要用火影跑咁樣， 一個夢想咁樣，然後咧就覺得這個主題係幾中意病， 嗯， 係之後其實拍嘅時候咧係。真係幾攰嘅，因為嗰時我記得拍咗超過24個鐘嘅，然後朝早去，然後朝早翻咁樣，然後咧拍嘅時候冇諗過要做咁多嘢啦。譬如我跳舞，我諗住本來一個 MV 可能跳個舞，然後做一啲散 shot 咁樣，就做一啲行路啊咩咩，但係最後原來要一個又打戲嘅，又要吊威亞，又要飛嚟飛去，因為本身我又有少少畏高，但係喺嗰日真係試咗好多個第一次咯，然後又冇試過咁樣同女 dancer 去咁樣合作啦，之後又我覺得又唔可以整親佢，但係又要動作指導，又要叫我大啲，大啲，大啲。 我以為你話同女仔成日跳舞尷尬添，因為好少。 唔緊要啦，我哋都係嗰個諗法，唔緊要啦，最多咪係拉 架。同埋頭先你講話自己驚，即係中意火影嗰啲中意病，其實我覺得好好發揮啊。 係啊， 即係你可以即係因為加上你啲嘢有即係叫有節奏咧，你整飛檐走壁嘅歌啊，或者叫人柱力嗰啲咧，或者即係你可以加埋。 哇！你講得出人柱力。 人柱力喎、啊，大佬，喂，大佬，大家都係睇火影啊，係咪先？ 到你啊， 係咯，即係嗰啲好似好多嘢可以將嗰啲嘢擺落去， 係擺落去， 你又可以過到人啊嘛，又可以扮忍者， 算係完咗自己一個夢想。 係啊，咁啊，呢個粉身碎骨之後，其實即係今年仲有大概唔夠半年時間啦，會唔會話其實都一路都有 prepare 緊、準備緊，都仲有機會有作品會想同大家見面定係點咧？ 其實一路都繼續錄緊音嘅，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啦。 都係跳舞嘅， 跳舞就一定要嘅，但係唔係跳舞都有機會有。 嗯， 即係慢歌啊！其實大家我聽到大家即係由造聲完咗之後，都一路諗，會唔會唱下啲抒情歌啊？因為之前有人講，你成日唱林宥嘉啲歌，咁、不如自己都唱一首好似佢嘅咁样嘅歌啊，咁样之后就咁不如都试埋啊，咁样 系睇下你有新嘅歌推出嘅时候，我哋就再同你倾偈啦。今日多谢 Ben 啊， 多谢你哋 ，thank you。